竟赶不上。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灯火阑珊的彼岸，我以为你就是答案。 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年黎明在出演《半生缘》这部电影的时候所配唱的同名主题曲，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首歌和那个电影内容一样，给人极为压抑极为沉重的一种感觉，可能是这首歌和电影的情绪包括内容极为贴近，所以这首歌在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得的是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这是1997年的一部老电影，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所以回过头去想一想，张爱玲真可谓是一口古井，任人汲水。从《倾城之恋》到《怨女》《红玫瑰》和《白玫瑰》，先后都被拍成了电影，但是没有哪一部不是在原著面前黯然失色的。许鞍华所执导的这部影片是1997年问世，他拥有吴建莲、葛优、黎明、黄磊，就算在今天回头去看这样的阵容也是超强的，但是在刚刚影片上映你看开场的这一小段的时候，你同样会觉得好像缺少了原著的那种冷静空蒙气韵流动，只有在梅艳芳出演的姐姐曼璐出现的时候，影片才稍稍感觉有了一点生气。为了活命下海做舞女的心酸，为了留住自己丈夫不惜牺牲自己的妹妹的不堪，面对妹妹时毕竟血肉相连的这种牵连，梅艳芳出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很好，入木三分。一年之后，梅艳芳因为这个角色在1998年再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和香港第三届电影金紫金奖最佳女配角。我今天为什么又突然会想起这部电影《半生缘》，原因是这两天我看一个综艺节目叫做《我是演员》，他们就把其中的一段这个《半生缘》的一段戏搬到了舞台上，有张钧甯和那个女生的名字我记得不太清了出演，然后你就发现演姐姐的这个女演员就感觉很深，然后在整个舞台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很尴尬，演姐姐的这个女演员好像故事情节包括这个人物的性格掌握的就不是很到位，所以她来干什么就引起大家的一些疑问，然后章子怡就上台为他们示范那一段演出。章子怡的表演很好，只能找出很好这个词，我不想过多的去堆砌一些形容词去说章子怡的表演，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一些细节做得很到位，但是我就觉得她身上没有那股气质，所以也不够抓人，所以我觉得曼桢这个角色只属于梅艳芳，谁来演可能都不会胜过他的当年的那种表现。好，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来听《似水流年》，这是梅艳芳的一首老歌。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感动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

的意思，热恋很快变成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其未成佛升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爱不爱都难，未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又担心有人看不光眼，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再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受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愿你成佛先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 别要张开双眼。 各位听到的是梅艳芳和张学友对唱的《相爱很难》，这是当年许鞍华所执导的另外一部电影《男人四十》的主题曲。说到这部影片，我就得说我的研究生入学面试的时候抽到题目是这样的：谈谈你最近看过的一部影片当中影像镜头的应用特色。我说实话，当时抽到这个题目完全懵了，因为我是一个对技术全盲的人，我根本不懂。所以慌忙之中我就说起了电影《男人四十》，有五分钟我都在谈梅艳芳背对着镜头在水池前洗菜的场景。那场戏说实话太不动声色了，但是也相当的打动人。《男人四十》这部电影是许鞍华继《女人四十》之后又一部探讨中年危机的影片，故事极为平静，演员相当出色，而梅艳芳身上生来就具有一种戏子味儿的感觉，她演的角色都是现实世界中的艺术，只有这一出，这个家庭妇女与现实完全接轨，她漠然地做着主妇的工作，安心地照顾着将死的情人，对丈夫的外遇似乎全然不知，对离婚决定由平静到痛哭失声。梅艳芳出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收着眼的，但她却演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真的是相当动人。当然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哎，大家看这部影片都冲张学友的表演去看的，为什么你单单对梅艳芳出演的这部电影赞许有加，演得真的很好，所以才会这么说。当然张学友也很精彩，所以这部电影直到今天大家还津津乐道，不是吗？如果你还没看过，倒不妨去看一看。好，来听梅艳芳的这首《女人花》。 心中含苞待放已悠悠，朝朝与暮暮 界的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你的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怕我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啊，看着只虚愁。女人如花，花似梦。一朵长在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不放自伤最心 来自于梅艳芳所演唱的《女人花》。我前面说到的那部电影《男人四十》当中，梅艳芳有一个画面是背对着镜头在水池前洗菜，我说那场戏不动声色地打动了人。其实还有一部电影也跟这部电影的镜头运用、场景运用极为相似，也相当动人。顾长卫的《立春》，蒋雯丽在电影一开场就是屁股对着镜头，然后好像是在水池边洗衣服。我相当喜欢这部影片，据说蒋雯丽为这个角色足足胖了20-30斤。我记得她所出演的王彩玲有这样的一段对白：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电影主角叫做王彩玲，一个不得志的文艺老青年，在世俗而卑微的生活里坚持着他要唱到巴黎歌剧院的梦想。他不漂亮，甚至可以说是很丑，可是他不在乎，并且看得很明白，老天就是给了我一副好嗓子，没了这个我就是一个废物。所以不是废物的他，因为那副好嗓子和那份清高，总是显得和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小城市生活格格不入。不过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个格格不入又不肯妥协的王彩玲。

携手纯真年代是顾长卫的另外一部电影《孔雀》的主题曲。顾长卫曾经说过，其实我原本讲的恰恰是理想的重生，但是重生就意味着一定要先幻灭，然后才能重生。天远望穷休久望，楼高欲下还重影。前半句也许可以对应《孔雀》这部电影，而后半句仿佛就是在说前面我们提到的另外一部电影《立春》。导演顾长卫如是阐释自己的两部作品，他说姐姐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禁锢的时代，她禁锢着所有的人，而王彩玲的时代看上去每一个人都很自由，每个人都有机会，其实更为复杂。姐姐的悲剧在于时代在和她作对，而王彩玲的悲剧是在于她自己和那个时代在作对。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两部电影，你自己去看。我觉得不论是前面的蒋雯丽的出演，还是后面张静初的出演，都相当的精彩。不过提醒各位，两部都是文艺片，需要一点点耐心，看进去了自然就喜欢。我们来看几位大导演他们在看完这个《孔雀》之后各自给出什么样的评价。首先来看到的是吴宇森，他说我哭了，他让我联想起我小时候的生活。这批内地的演员真的是太出色了，我很喜欢张静初的表演，很自然有张力，完全没有表演的痕迹。姜文说我看过孔雀的剧本，但我知道我导不了，我知道有人导这个本子一定比我好，这个人就是顾长卫。老顾的这个作品我看过两遍，非常感动。孔雀在国内公映的时候我还要进影院去看第三遍。田壮壮说这个剧本其实已经写好了六七年，但始终没有拍成，但是顾长卫把这样一个好的电影作品完成了，这样的作品只要完成就是成功了，就会一直的流传下去。孔雀让人很震撼，看过之后我很惊叹。我觉得电影很精彩，故事情节我就不剧透了。看完这几位大导演编剧的这些影评，虽然不长，但是足足的可以吸引你了吧。有空不妨把《立春》和《孔雀》找出来看一看，那是关于成长的梦，有现实的无奈，也有不堪回首的中年梦碎。最为可贵的是在现在我们商业片铺天盖地的这种状况之下，你可以看到这部影片的那份真情。 你在躲避什么？哦哦哦哦，你在挽留什么？哦哦，你想取悦谁呢？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何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言不危险。坠入乐园深渊，输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地以为你拥有着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放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抽血的痛， 紧追问，然后沉默，我渐渐习惯谎言，而另一次脆弱，哦，眼泪没有草原，就忘了你是马，你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能不能这一轮看个手，敢不敢这一番坠落，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欧阳菲菲所演唱的老情人。 时光匆匆，前尘恍然如梦，你的心是否也不同？老情人，多年不见，你还好吗？回想那段情依旧怦然心动， 我的心就属你最懂。同时每种感受都能天荒地老，情人越来越老，相见越来越少，梦里花落，情人你又是多少。 是欧阳菲菲所演唱的《老情人》。在听这首老歌的时候，想到的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那一本《情人》，开场有这段文字描写，很是抓人。他写道，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个时候你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我睡在一个黄昏夕阳西下的咖啡馆里，无意当中翻到了这本《情人》，看到这样的开头就莫名其妙地被吸引了。一个70多岁的满头银发的老妇人，用看似支离破碎但又与实际相连相关的一些文字，讲述着他自己的故事。这样的开头真的非常的精妙，因为时间的尺度被他拉得很长，很有一种沧桑感，会觉得时间过得相当的慢。而那个男人的话语也很温暖，像一层薄雾，轻柔浪漫又朦胧，所以开场营造的感觉就是一个温暖的午后，像黄色的窗帘，阳光下的茶汤，一束光照在脸上，褐色的斑斑点点，绒绒的汗毛，和平而又安详。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我想这样的赞美几乎是所有女人都希望得到的吧。但更喜人的是，从年轻到衰老，一直有人默默关注，即使容颜备受摧残，也还是有人能够捕捉到那份美。 应该是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如果你感兴趣也愿意读书的话，记得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来听杨林所演唱的《情人》。 只要面对爱情很难不得已，谁都知道情人眼里容不下一个沙粒，对你付出全心当然要你全意，爱情的世界不能分清。关于爱的比例表面说不介意，谁都知道情人心 是这样的一句话，故事很长，我长话短说，我喜欢你很久了。但愿收音前的你在自己的生命长河当中也可以遇到能够对你说这段话的人。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所演唱的《类似爱情》，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站在屋顶黄昏的光影，我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 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